把君邀，以梦轻翻浪潮，春宵犹未觉晓，梨涡虽悄，悲欢景亦了，落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。笑犹未觉晓，梨涡虽悄，悲欢景亦了，落极痴恋变恨妙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 Oh,

不要将朋友圈看得太神圣，它与友谊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。所以下次碰到没有及时回你或者是没有给你点赞的情况，别太在意，或许别人根本没有在意这件事，你也别太放在心上。如果你还是耿耿于怀，不如直接说出来，推心置腹一次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不要把社交和友谊一直放在朋友圈里，他们也不能代表什么，空闲的时候直接约上三五好友出来谈谈心吧。阿里巴巴马云， 一个不好的制度会把优秀的员工变成坏员工，创业者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我要抓大不抓小，所以我们想到说 Pfizer 将来怎么发展，进货怎么，就想这些东西，却没有讲到四五个人也需要制度，也需要管理，这是我们很多创业者所碰上的问题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

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一切流水，